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5，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您好，我是主播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12月5号星期日，机动车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今天是国际志愿者日，冬奥会城市志愿者今天起正式上岗。 京城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疫苗接种服务上新，疫苗接种车开进社区。 明年全市初中生将配线上家教，辅导学科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等9门。 国内方面，截止昨天，全国共有8个高风险地区，25个中风险地区。 钟南山昨天表示，奥密克戎没那么可怕，关键要做好防控。 从8点开始呢，是国际方面，南非初步研究奥密克戎致2次感染的风险比德尔塔要高出2倍。 8:10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环球度假区为游客呈现第一个季节性主题活动。 好的，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江宁杨红带您来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马上进入到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进入到今日头条。今天是国际志愿者日，对于北京来说呢，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起，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城市志愿者将在全市各个城市服务站点上岗，为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增光添彩。 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者招募工作呢，已经在日前陆续展开。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者将主要负责参与和承担城市的运行保障工作，包括场馆周边的志愿者、城市志愿服务站的志愿者、冬奥冰雪运动场所的志愿者、重点社区志愿者、助残服务志愿者、文明交通志愿者、新闻中心志愿者等7大类城市志愿者服务队。 作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城市志愿者，在冬奥会期间都会做些什么呢？我们了解到，城市志愿者将在场馆周边、志愿服务站点、冬奥示范社区等地提供信息咨询、语言翻译、文明宣传、应急救助、环境保障和助残等志愿服务。 目前呢，随着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临近，北京市各区呢相继展开了城市志愿者的招募工作。在志愿北京平台等招募渠道，志愿者报名积极踊跃。其中呢，在志愿北京平台上，城市志愿者招募项目多达上100个。根据招募要求，报名城市志愿者需要在志愿北京平台实名注册，完成新冠疫苗加强针的接种。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平凡但是又很资深的奥运志愿者。20年前，从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一刻开始，家住东四六条的龚虎彪就与奥运结缘。他自制奥运倒计时标志，为奥运学习篆刻、葫芦烙画，用技艺宣传奥运精神。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即将来临之际，他又把自己对于奥运的情感深深地刻在印章上，烙在葫芦上。今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霍月来听一听东城大叔的双奥情缘。 我叫龚虎彪，住在东四奥林匹克社区。今年我把30个冬奥会运动项目图标刻成了一套主题印章，还把冰墩墩、雪融融烙在了葫芦上面。冬奥办到我们北京家门口了，我们也要让全世界看看老北京居民喜迎冬奥的精气神。 说起与奥运的缘分，今年60岁的龚虎彪难掩激动。他回忆起2001年那个难以入眠的夜晚。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 大家哦，都叫好了，都高兴了。北京赢了。后来呢，我就带着我爱人、孩子，骑着自行车就奔天安门了。结果一上长安街，好，这人呢，车水泄不通。我记得当时大喇叭放着音乐，今天是个好日子。 从那一天开始，龚虎标就在倒计时期盼着2008年的到来。从奥运会倒计时500天开始，每到一个时间节点，他就举着自制的倒计时牌到中国国家博物馆门前拍照留念。 那我就想呢，做一个倒计时牌子，跟那个历史博物馆门前那个倒计时呢同步，在每一个节点呢给他跟那个倒计时牌合一个影。这是500天、400天、300天、00天，就是8月8号。 2006年，龚虎标看到报纸上发表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体育图标，兼具中国古代文字和现代简化图形的图案，一下子就吸引了他。他想要试着用篆刻的形式来复刻一整套奥运图标。 我也没学过这个篆刻啊，我基本上就是边摸索边刻。哎，当时刻出了几个，朋友们一看，哎呀，还真挺像的。后来呢，我就整个用20多天时间吧，把这35个运动项目图标我都给他刻了一遍。这套印章呢，今年1月1号，报纸上又公布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体育图标的发布。冰雪这个，它有冰刀，有雪板、雪橇，线条有粗有细，掌握起来呢稍微的有一点难度，所以刻的时候呢要特别认真仔细。它一共是30个体育运动项目图标，我也用了差不多20来天吧，就给它刻出来了。 除了篆刻，他还尝试着把中国传统技艺葫芦烙画与奥运文化结合起来。凭借着自身的绘画功底，他又开始了葫芦烙画的自学之路。 第一个葫芦啊，就是烙的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35个运动项目，给他编排好。冬奥会葫芦图标呢，它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有很多细道。你看那个滑雪板就很细，一次性就要画好，你稍微粗一点就不成比例了。所以呢，每一个图标呢都要准确。一般呢是拿铅笔先把这个图案勾勒出来，再用这个电烙铁再烙，让这个电烙铁头啊不能在这个葫芦上待的时间长，时间一长它就会糊。把这个轮廓打好之后呢，就可以上色。 现在每周六，龚虎标都会免费在东四四条博物馆开展葫芦烙画的教学活动。画奥运是课堂上最受大家欢迎的内容之一。 他们也知道了啊，这是北京要举办冬奥会的图标，还有这两个吉祥物，一个冰墩墩，一个雪融融，都觉得特别漂亮。这样呢，也可以传承奥运这个精神，培养他们对奥运的一些知识。 龚虎标所在的东四街道已创建全国首个奥林匹克社区。随着冬奥的临近，东四奥林匹克社区正在开始争创首个双奥社区。龚虎标还在抓紧制作冬奥主题的烙画葫芦，他希望通过葫芦接福纳喜的美好寓意，祝冬奥顺利召开。 我是龚虎标，我希望中国的奥运健儿们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好成绩，让更多的人关注冬奥会，爱上冰雪运动， 一起向未来。 刚才也提到了这些志愿者在今天开始就正式上岗了啊，那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可能您的身边就会出现这些志愿者的身影，如果有需求呢，您可以寻求帮助。相信啊，正是有龚虎标这样的普普通通的志愿者的支持，那我们北京的冬奥会啊一定会举办的更加精彩非凡和卓越。 没错，稍后我们在今天的故事回顾板块为您带来两位冬奥会志愿者的采访，他们都参与了今年冬奥会的测试赛，并且已经做好准备为2月4号即将开幕的北京冬奥会增添力量。 另外呢，昨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个特许上新日，多款冰雪文化、冰雪运动主题的特许商品上市销售。在12月亮相的特许商品当中呢，跟一起向未来口号相关的纪念特许商品纷纷上市，不仅有口号的纪念徽章，还有冬奥口号的环保手提袋。 在众多的徽章类特许商品当中，有三套以冬奥会倒计时为时间主线的系列徽章格外受到徽章爱好者的关注，分别是鸟巢系列、北京中轴线系列和点燃冬奥系列徽章。这三套徽章都是从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1000天开始推出的，在本月上新之后呢，三套徽章都会进入到收官的阶段。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目前的国外的疫情高发，国内多地报告本土病例，全市的疫情防控面临境外境内的双重风险。为了有效的控制和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北京市疾控中心的提醒广大市民，有以下情况的人员请主动报备。 与发布病例轨迹有交集的人员，包括11月30号以来途经上海市杨浦区，11月29号以来途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以及11月26号以来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厢房区和道外区。 另外呢，11月24号以来途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11月24号以来途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市，另外11月22号以来途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11月21号以来途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和泉山区。 另外还有11月19号以来途经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11月17号以来途经上海市黄浦区、青浦区、松江区，11月15号以来途经上海市浦东新区，11月4号以来途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10月18号以来途经云南省德宏州，接触到外省市县区各级疾控中心电话告知的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 刚才提到的这些人员呢，请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进行报告，配合做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控措施。如果接到通知的话，要做到不外出、不接待来访的亲朋好友、收发快递无接触配送。 需要居家隔离的人请配合管理，足不出户，不需要居家隔离者请减少外出，必须要外出时做好个人防护，本人和同住成员尽量不外出、不聚集、不聚餐。在健康监测期间，来京返京人员和同住人员一旦出现发热、干咳、咳痰、咽痛、乏力、腹泻、味觉异常、嗅觉异常等症状，需要立即报告社区，采集标本进行检测，并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经过了21天的努力和坚守，最后一轮环境采样和风控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根据海淀区疾控中心疫情处置的建议，昨天清晨的海淀区马连洼街道的菊园小区25号楼、上地街道的怡泉汇大厦2号楼解除了风控管理。 不过，解封不等于解防，下一步，菊园小区25号楼、怡泉汇大厦2号楼居民继续实施7天健康监测管理。小区和楼宇的出入口实施24小时值守，区域内所有住户及企业员工凭出入证进出，外来人员严格落实测温、查证、扫码、登记等疫情防控措施。楼宇内非生活必需的密闭活动场所暂停开放，各类经营性细小场所严格落实测温、扫码、登记、限流等管控措施。 能够如期的解封啊，也特别需要感谢居民的理解和支持，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守护。那在封控期间的马连洼街道、上地街道第一时间集结了服务保障力量，党员干部们承担了居家观察人员、看病就医的转运、代买药品、食品和心理疏导等一系列的服务。 为了打通疫苗接种服务最后一公里，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近日持续将疫苗接种车开进社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利的接种服务。 近期呢，他们对疫苗接种车啊进行了置换升级，疫苗接种流动站正式上线。疫苗接种流动站呢划分为等候区、登记区、接种区、留观区、应急处置区，居民呢可以享受到第1、2、3针的全套套餐式的服务，工作人员呢定时开展环境消杀，全面营造安全健康的接种环境。 针对有条件限制的社区，街道将会启用中型疫苗接种车，真正做到把疫苗接种服务开到居民楼下。同时，走访入户没有接种的老人，引导辖区居民努力实现应接尽接。 我们再来关注教育方面，北京市教委呢日前发布了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根据计划呢，从2022年开始，除了节假日和寒暑假之外，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的6点到9点，北京所有的初中学生都可以享受到在线辅导服务。辅导学科呢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等9门。 搭建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管理服务平台，目的是鼓励中学教师发挥自身教育特长和优势，自主开放教学资源，提供多种形式的在线辅导服务，为中学生按需选择适合的教师开展在线学习，及时解决学习过程当中的问题，帮助学生强基础、补短板、提能力。 在线辅导呢，主要是有四种形式，其中一对一实时在线辅导和一对多实时在线辅导互动课堂，单次的时长都不能超过30分钟。学生呢，还可以在问答中心用文字、图片的方式来描述问题，进行开放提问。系统呢，首先会在已有的题库当中进行智能检索，匹配成功之后，推荐相似问题的解析及相关的知识点学习资源。如果没有相关的资源，再由教师认领并且解答。教师呢，还可以将代表自己教学特长的微课上传到云平台，供学生自由的浏览和学习。 为了保障线上教学质量，在线辅导将会招募北京市中学和教师研究机构在职在岗的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根据实施情况适时拓展到部分有资质的校外教育机构学科教师、高校或是社会各界的知名专家。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还是疫情方面的消息，昨天呢，钟南山院士在第二届大湾区疫苗峰会的论坛上表示，奥密克戎并没有那么可怕，现在的疫苗呢还是有保护效力的，是否需要更换疫苗的靶点还得再观察2-3周的时间，目前来说啊，关键还是要做好防控。 钟南山院士表示，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染性肯定是更强的，但是致病力并没有那么强。从南非的反馈来看，多数的病人症状相对比较轻。至于现在的疫苗保护力会不会降低，这一点正在紧锣密鼓的研究当中。 现在目前是立刻需要调整。首先这个我们的病毒灭活疫苗啊，应该说它 cover 它覆盖的抗原是比较广。虽然它的这个保护率啊稍微低一些，但是确实是应该是最广啊，这个我们的全病毒灭活。所以这个来说，作为一个基础注射，作为基础研究，我相信呢，它不会对这个奥密克戎完全这个完全无效，我当然不相信这个。当然就是我要看，就是公院系看看是不是现在马上，现在我知道在好几个大的疫苗公司都已经开始准备了，对这个抗原呢开始准备，但是不是要赶快换？这个换这个呢，应该不会很困难。但是呢，要是换的话，那是代价是很大。所以一个是要看 Omicron 它的传播的情况，还更重要的就是要看呢 Omicron 它的致病力，致病力。假如它致病力并不是说像我们所想那么可怕，而且呢，就是现在据我所知道的比较片面的消息，在南非很多医生呢认为 Omicron 引起的疾病呢，总的来说相对比较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以后呢，我们慢慢就会像对待这个流感那样来对待。所以我认为现在不是一个紧急需要调整的时候，不是是一个机会。我们需要大概要2-3周以后，看看它的发展趋势。 截止到12月4号的下午3点呢，全国目前共有8个高风险地区，25个中风险地区。 其中大连本轮疫情的传播原因初步查明是由污染的进口冷链食品输入感染冷库员工，进而传入到社会。同时，大连公安机关已经对110散疫情当中的8名责任人采取强制措施，纪委监委已经对20多名涉嫌失职渎职干部立案调查。 内蒙古满洲里市对于履行疫情防控责任不力的3家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对在疫情防控工作当中事先考虑不周、安排不细、造成不良影响的1名领导干部进行了提醒谈话，对推动疫情防控工作研判不足、造成不良影响的1名领导干部依规依纪给予了党纪处分。 截至12月4号的0点到下午2点，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7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 昨天呢，广州市白云区的文星酒店调整为中风险地区。不过呢，广州已经确认新增的确诊病例属于感染德尔塔变异毒株。针对本次疫情，广州又增设了28个核酸检测点。 昨天，石家庄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鹿泉区4名确诊病例全都是普星电子工地钢筋工，家庭住址都位于齐齐哈尔市，现住鹿泉区山一村镇普星电子工地宿舍3号楼208室。 目前呢，普星电子工地和山一村镇进行了全域封控，对确诊病例的密接者、次密接者等相关风险人员，全部采取了隔离管控措施。 在12月6号，中国最东端的高铁将会开通运营。这条高铁是沈阳至佳木斯高铁牡丹江至佳木斯段，也称作牡佳高铁。在开通运营之后，牡丹江到佳木斯最快2小时10分钟就可以到达。 牡佳高铁开通运营之后呢，将会进一步的完善东北地区的路网结构，对促进沿线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集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刘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天气总体还是不错的。这个虽然能见度略有转差，但是大部分地方能见度都在10公里以上。这个随着这个太阳的升起啊，光照也逐渐增强，气温呢也会快速上升。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部分都在-2到-3度之间。那么随着气温的上升呢，这个能见度也会这个彻底转好，尤其是东部南部呢，现在有些地方是3、4公里，那么气温一上升呢，能见度就会迅速转好了。由于气层的温度有所降低，所以呢，今天的最高气温比昨天要低那么2、3度，昨天13度多，今天预计在最高气温也就是10度左右。气温略有下降，但是户外呢，大家不会感觉这个下降的特别明显。总体来看呢，天气还是不错的，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主持人， 那么刘工，这个下周天气趋势怎么样呢？ 哎呀，下周啊，应该是有2次冷空气活动。第一次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周一，白天，实际上就是这就是今天的后半夜，有一股冷空气到达北京，会给北京带来4级左右的偏北风。那么明天中午呢，在冬凉夏船的作用下，阵风可以达到6、7级。气温呢，就是说明天变化并不是很大，也就是在10度左右。不过呢，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那么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也就是5、6度，大家要根据体感温度来调整衣着。这次冷空气过后呢，气温有略有下降，预计啊，本周工作日的最高气温就是在6到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3到-5度之间。另外还有一点是特别提醒的，那就是说8号夜间到9号，应该说呢，如果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一次雨雪天气过程。这次雨雪呢，基本上看还是以小雪为主，但是呢时间比较长，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感谢刘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刘工。 再见。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在空气质量方面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的略有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登山气象指数今天天气晴朗，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级，适宜外出登山。 另外呢，未来一天啊，有大风天气，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早上的7点58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早上好，我是主播杨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南非初步研究奥密克戎致二次感染的风险比德尔塔高出了2倍。 奥密克戎来袭，海外舆论肯定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 8点1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环球度假区为游客呈现第一个季节性主题活动。 北京画院推出新展，邀请观众画中游园林。 好的，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江宁、杨红接下来带您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到国际视线。当地时间12月3号，南非卫生部法赫拉说，因为新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南非正式进入到新冠疫情的第4波高峰。当天，南非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6055例，累计确诊超过300万例，累计死亡达到了89944例。 法赫拉说呢，11月25号，南非日增确诊病例只有2465例，但是到了12月2号，已经上升到了11535例，检测的阳性率呢，也由2周前的1%到2%猛增到了22%，增长的速度啊，远远超过了前3次的高峰。 南非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号晚上，南非只有36.8%的成年人完成了完整疫苗接种程序。法赫拉呼吁国内所有12岁以上人士迅速就近接种疫苗。为了鼓励民众接种，南非政府在日前宣布，年龄50岁以上的人群接种疫苗可以获得购物券，而所有在今年年底完成1剂疫苗接种的人士可以参加抽奖，最高奖金约合人民币4万元。 南非的卫生专家2号发布的一项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呢，新型的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毒株引发二次感染的风险是德尔塔毒株和贝塔毒株的3倍。 南非流行病学建模与分析中心、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研究人员通过分析本国新冠确诊病例得出这一结论，认为可以作为奥密克戎毒株能够引发二次感染的流行病学证据。 这里指的二次感染呢，是指患者2次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而且间隔至少90天。研究人员分析了南非从去年3月份疫情爆发到今年11月27号的确诊病例约280万例，其中疑似二次感染的病例超过了3.5万例。 按照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的说法，二次感染病例增多意味着奥密克戎毒株有能力绕过初次感染触发的自然免疫的防线。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发出了警告，亚太地区国家必须要备战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可能引发的感染病例激增。世卫组织督促亚太各国和地区要加强疫苗的接种，继续实施现行的防疫措施，并且提高医疗服务的能力。 目前奥密克戎毒株已经登陆亚太地区，已经在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现身，因此每个国家和社区必须要准备好应对感染病例激增。 这位官员强调说呢，各国应该着力提高疫苗的接种率，提高医疗能力，以使重症患者得到救治，同时呢，加强筛查，以尽早发现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另外呢，民众应该继续执行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 到目前为止，世卫组织没有收到关联奥密克戎毒株的死亡病例报告。全球尚无这一变异毒株的传播力、致病力、二次感染风险和免疫逃逸能力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数据。有美国专家认为，要掌握更多的有关奥密克戎毒株的情况，还需要几周的时间。 世卫组织还警告说，地毯式旅行禁令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呢会加重相关国家及其民众的负担，最终呢导致这些国家不愿意分享不断进化的病毒的相关数据。 随着奥密克戎毒株迅速在全球扩散，多国紧急升级了防控措施。在应对新一波疫情的过程当中，海外舆论出现了不少肯定中国防疫政策的声音。 美国、新加坡等国的媒体最近陆续刊发了报道，积极评价中国的严格防疫政策，认为携带大量突变的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表明中国实施动态清零的防疫策略是正确的。 报道援引美国外交学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的话说，奥密克戎毒株证明了动态清零策略的合理性。如果西方国家停止重新开放，并且开始关闭边境，他们就没有理由指责中国在防疫中坚持的路径。 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报道说，自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防疫策略包括对获准入境人员实施多项严格的隔离措施，以及一系列基于社区的防控措施。虽然这没有能够杜绝散发的疫情，但是中国的感染人数仍然远远低于其他的国家。 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中国目前采取的零容忍政策是正确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推出能够应对德尔塔、奥密克戎等多种毒株的第二代新冠疫苗。 美国多地呢，最近出现了新冠病毒的新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感染病例，而德尔塔的威力也没有减弱。总统拜登2号制定了针对今年冬天疫情的应对策略，包括收紧入境管控，要求私营医疗保险公司报销客户居家检测费用。 纽约州卫生官员在2号宣布，已经发现5人感染奥密克戎毒株，其中一人近期去过首先发现这一毒株的南非。同一天，夏威夷州宣布出现第一例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病例，而且是社区传播病例，因为这名感染者近期没有境外旅行史。 截止到当天的美国累计报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9例，涉及纽约州、夏威夷州、明尼苏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 面对这一新的情况，拜登向美国民众表示，要基于科学快速应对这一变异株，不要乱。他同时提醒，今年冬季的感染人数会攀升。拜登呼吁民众要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疫情。 美国迄今有1.96亿人完成了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比例呢不足总人口的60%，在发达国家当中排名靠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说，鉴于疫苗的保护效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加上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所有已经接种疫苗的成年人应该接种加强针。 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将近半数的美国家庭因为通货膨胀遭遇到财务困难。 盖洛普公司11月3号到16号在线调查了1598名美国成年人，得出了上述的结论。调查显示呢，10%的美国家庭认为财务困难已经严重影响了目前的生活，遭遇不同财务困难的家庭呢，占到了45%。 盖洛普按收入水平将受调查家庭分为低、中、高三档，对应的家庭年收入分别为不足4万美元、4万到10万美元之间，以及10万美元以上。调查显示，低等收入家庭受通胀冲击最严重，71%因为物价攀升遭遇到财务困难，而中等和高等收入家庭当中，这一数字的分别是47%和29%。 另外呢，没有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调查对象当中，54%说自己或者是家庭因为物价上涨遭遇了财务困难。有高等教育文凭的调查对象当中，这一数字为30%。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再来看欧洲地区，新冠疫情仍在迅猛反弹，英国、俄罗斯、比利时等国病例激增，法国和挪威报告多例新变种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据统计呢，在130多天之内，欧洲地区增加了约2500万例新冠确诊病例。截止到3号，欧洲累计确诊病例超过了7500万例。今年下半年呢，欧洲地区的疫情反弹加剧，最高单日新增病例达到35.9万例，上半年最高值呢为24.1万例。 目前，英国已经确诊134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为了防止新变种奥密克戎毒株蔓延，英国政府已经要求英格兰地区民众在商店内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必须要佩戴口罩。 俄罗斯同样疫情严重，俄罗斯10月份的新冠实际病亡达到了近7.5万人，是疫情爆发以来最致命的一个月。尽管政府一再呼吁民众要接种疫苗，俄罗斯目前呢只有约40%的人口完成了疫苗的全程接种。 在比利时，新增病例和住院人数居高不下。比利时政府3号宣布将会加强防疫措施，这是比利时3周内第3次收紧防疫。 根据新的规定呢，比利时6岁以上的学生在校必须要佩戴口罩，所有课外活动暂停。小学和幼儿园将提前1周在本月20号放假，中学的室内课程减半。除了婚礼、葬礼和私人住宅聚会，禁止其余的室内活动，允许范围内的室内活动人数不得超过200人。室内体育赛事可以在没有观众的条件下举行。 另外，进入到圣诞市场必须要出示新冠通行证，证明感染病毒之后康复，或是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或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逛市场需要戴口罩。餐馆的闭店时间不变，仍然是最迟每晚11点，每桌限坐6个人。 法国卫生部则在3号表示说，法国本土已经发现了12例奥密克戎的确诊病例。政府新冠疫情顾问先前警告说，虽然眼下法国的新增病例大多感染的是德尔塔毒株，但是预计奥密克戎毒株将会在明年1月底之前成为国内的主流毒株。 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的数据显示，韩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352例，新增死亡病例70例，都刷新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值。 数据显示呢，韩国单日新增重症新冠病例同样创了新高，达到16例，现存重症的新冠病例752例。另外，韩国当天报告了新增3例新冠变种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 韩国上周首次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感染者是一对从尼日利亚返韩的夫妻。韩国迄今确诊9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其中有4例来自境外，5例为本土病例。 韩国卫生部门担心奥密克戎毒株可能在国内的社区已经进行了传播，因为多个感染这一毒株的病例来自同一个家庭。 据了解，韩国政府11月1号开始逐步解除防疫限制，疫情随后反弹。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出现，促使政府重新收紧防控。根据规定，3号起到16号，所有入境人员不论国籍和是否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都需要隔离10天。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进入到旅游资讯。从12月3号到2022年1月8号，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为游客精彩呈现第一个季节性主题活动——北京环球度假区冬季假日体验。游客将在浓浓的节日氛围当中尽情享受环球度假区经典的沉浸式娱乐体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近年来呢，北京画院组织画家、理论家以及工作人员赴全国各地进行采风写生活动，足迹呢遍及浙江、福建、江苏、江西等地。当地的名胜古迹都以其优美的景致、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及古典的艺术元素，成为画家学者创作研究的构思源泉。与此同时呢，画家诸多的画家呀，长期持续关注着北京园林，将写生创作的重点聚集在江南的私家园林与北方的皇家园林风格形态异同之上，更深入地挖掘了中国园林文化体系。 这次展览精选出北京画院山水组、花鸟组、人物组、油画组的画家所创作的园林主题作品65件套，涵盖中国画、油画等艺术形式。展览还呈现了园林实景、园境、画家的思考感悟以及古人所作的园诗、园记等。展览希望通过北京画院画家笔下多元化、个性化的园林绘画面貌，为观众呈现新时代的艺术心境。展览会持续到12月19号。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展览。昨天呢，广西文化艺术之乡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画摄影作品展在中华世纪坛开展。本次展览呢，以“山乡多壮美，木老感恩党”的主题，共展出了书法作品51幅、美术作品49幅、摄影作品60幅，用艺术化的手法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美丽、神奇、全面发展的木老山乡。 罗城是全国唯一的木老族自治县，是革命老区县。2020年，全县摘帽，木老族整族脱贫。曾荣获中国野生毛葡萄之乡、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全国文化先进县、广西文化艺术之乡等荣誉称号。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方面，本周五呢，由新华社荣誉出品、北京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影片《我们是第一书记》登陆了全国院线。这部电影呢，是国内新闻领域首次尝试以新闻素材依托电影方式进行融合创作的大银幕作品。影片呢，以第一书记为引，记录下他们在全国各地脱贫攻坚一线的感人事迹，为下一代留下可供追寻和回望的脚步与精神。 我们是第一书记耗时3年拍摄，拍摄团队深入到多个贫困地区，真实再现了脱贫攻坚背后第一书记们的动人事迹。影片的制片人韦华说，他在海南当过6年记者，采访过很多扶贫干部和第一书记。他说，过去他的工作只需要把有关脱贫攻坚的信息流推送到大家手机就完成了。但是当新闻与电影工业相结合时，观众可以在电影里看到手机上看不到的更丰满的细节、更感人的故事。 影片的导演任杰说啊，作为一线媒体工作者，他对第一书记这个选题其实呢并不陌生，但是之前呢确实没有想过新闻素材有可能会做成电影。他将这次拍摄看作是当代新闻人在媒体变革中的一个新的使命。 电商主播薇娅曾经多次参与助农公益直播，他也成为我们是第一书记的第一推荐官。他说，很多第一书记他们就像电影中呈现的一样，为了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还是电影方面，2021年中国电影博物馆国际电影展映爱尔兰电影展4号开启。本次影展呢，精选了布鲁克林初恋这首情歌、飘零玫瑰、动物奇缘、秘密手稿和龙虾等6部佳作，让影迷啊领略爱尔兰电影的独特魅力。 其中影片《布鲁克林》由著名爱尔兰导演约翰·克劳利创作，讲述女主角爱丽丝在异国情缘和对家乡的眷恋当中进行人生选择的故事。而《初恋》这首情歌充分发挥了爱尔兰电影对于音乐元素的独到运用，片中的歌曲朗朗上口，充满了上世纪80年代的复古情调。 动物奇缘的故事呢，发生在二战时期的英国城市贝尔法斯特，剧情呢围绕动物园里的一头小象在战乱当中的命运展开，表现了人性的美好与坚守，特别适合全家观影。 本次影展将从12月4号开始，持续到12号，观众可以通过中国电影博物馆与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公众号了解最新的展映资讯，并通过猫眼、淘票票、大眼睛票务在线购票。 再来关注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辞书丰富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最近呢，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历经2年筹备与制作的第一个原创系列微纪录片《字词典章·家国人生》在微信、微博、B 站和抖音等各媒体平台陆续发布。